我喜欢旅游，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拍美丽的风景，拍家人的笑脸。我会变魔术，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我还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安大戏院，我是刘欣，请听百花芬芳京剧名家演唱周老生专场的实况录音。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花芬芳热烈庆祝第八次全国文代会胜利召开京剧名家演唱周系列演出的第四场演出。 朋友们，京剧是我国的国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京剧，喜爱京剧，由中国文联举办了这次长时间的京剧演唱会，从11月11号到11月18号，7场京剧演唱会集中了当今京剧界的名家，可以说老中青三代演员齐聚一堂，一定会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饱耳眼之福啊。 的确是这样，本次演唱周呢，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京剧界的一次大的盛会，一次大的团圆，共有整整1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京剧艺术家先后登台亮相。他们中间呢，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的京剧艺术家，也有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中青年一辈的京剧艺术家。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呢只有25岁，年龄最长的已经将近80岁了。如此庞大豪华的演出阵容，堪称新中国京剧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回。 是的，首先在这里啊，我提议大家一起响起热烈的掌声，感谢主办单位，感谢中国文联为我们带来这次京剧界的一大盛会，一次饕餮大餐，谢谢。 谢谢。您即将收看到的是老生名家的专场演出，共有14位老生名家先后登台亮相。 那首先上场的是西派名家欧阳中石先生的弟子，曾经荣获 CCTV 第5届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老生组金奖的获得者张建峰，首先为我们演唱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西派名剧《白帝城》选段。 大家。下面呢，再给大家演唱一段《定军山》的《赛黄罗把当》一段，谢谢。 谢谢剑锋。接下来登场的呢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杨派老生杨少鹏。杨少鹏呢将为我们演唱《大灯殿》中的经典唱段。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空城计二六》选段。 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于上海京剧院的严派老生刘少军，首先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派名剧《战北原》选段。 镇将军，你这是何苦吗？ 十彩剑斩秦郎，咚咚宝剑。 演唱一段严派的文昭关，乌云在头上。 仙气能时来双瓜，民族我阴云百世衰，也死在虎狼村，听起来叫人怎不恨，爹是我的无心把我女生恩臣，回头来便对东高论，你是我乌云火云的那人，但愿道观我的恩，你重恩当阿宝我立地就重恩黄祖兄亲上立功解草大宝你的人无云心那中千般恨， 接下来登场呢是来自中国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高派传人李文林。李文林呢将为我们演唱高派名剧辕门斩子的经典唱段。 老娘 故事，红红山本上在南挡住小舞台。 下面我为大家再演唱一段高牌名句《孤王酒醉桃花宫》。 为大家邀请的是来自于中国京剧院的李派传人李阳明，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是李派名剧《野猪林》当中的唱段《大雪飘》，我们掌声欢迎。 上诸葛亮心酸，将什么雄心把心活完，痛快学人为，初见叹穷生死离别遭为难。韩林冲，字备金陵县汉，刘坤沧州，在治饶隐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思想往事怎不叫我人痛恨？满怀激愤，苍天却月儿何时再团圆，问苍天何日你出归，三尺剑不禁剑色庙堂宽，壮怀的孤单舌头就喘，却为何天阴便对愁何怨，天哪天莫非你怕全奸有口难 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古城会·关公》的选段。 罗马天梯呀，快来呀！忘却了故交，把把把雄刀，把头刀，鲜血淋淋染染跑下的马来，把头割掉，好远待今朝。 接下来登场呢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杜振杰。 谢谢大家，我首先为大家演唱一段《捉放曹》。 杀老长是何等意？ 大家，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碰杯的反二黄。 唐三郎，北马他使的手不巧，十八郎鲁班鲁我有下少杨郎，在五台雪山修道，七郎儿被潘红先生挂表，只剩下杨银昭随我正好，可怜他今日中有今宵，血染沙场马不停蹄奔波，心恼可怜我，把国子把四个字当了，把四个字。 真兄已经是唱得一头大汗了，先生擦擦汗。大家先不要着急，是这样的，我知道大家觉得振杰唱得非常好，还想听振杰继续得唱一下，但是十分钟的《返日黄》唱下来，这非常非常的疲惫，咱们让振杰稍微喘口气好不好？那么，趁着让振杰喘气的机会，我们给振杰做个简短的小小的访问。那么振杰兄最近说是文武两边都开始干起来了，能跟大家讲讲这文武两边都开干什么意思？ 那个因为这个老生啊，我们老先生跟我们讲过，如果说光能站这儿唱还不能算一个全面的老生，你必须能扎靠，能有衰派的东西，就是那个表演比较多的那些要全面发展才能 把这个老先生的一些优秀的咱们一些传统的艺术啊能继承下来。因为现在啊舞台上已经就有好多的好戏都失传了，所以说呢，我最近这四年我一直在跟我的老师李普春老师跟我的导师谭元寿导师，还有跟我的岳父马长礼先生一起，就是学这个靠背戏表演的戏，还有跟我文化我拜的老师，就是欧阳中石老师给我归着一些这个剧本啊，这也是我们在研究生班里边对我是最大的受益者。我这三年啊我演了四个靠背戏，还有没有演那个我们本来想排这个 黑人老丈人，听说好像前不久还演了定军山。 对对，那是纪念谭富英先生100周年，我也参加了，我很有幸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所以说我今天一会儿我再唱一段，就是我们那个珠帘寨里边的一段蜀宝的一段唱腔，希望大家喜欢。 好，请欣赏。 谢谢。 好，谢谢杜振杰。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吉林省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旗派老生裴永杰上场。裴永杰呢将为我们演唱旗派名剧《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经典唱段。 韩将军连三本八 监狱喊那君，他是你赤身为奸不肯忠勇，那是啊的怒恼将军跨下了战马，身背宝剑去了东门。我萧何闻此言泪红透顶，不巴不得山有高者水有深，山高水深路途遥远，我人间我来寻将军，望将军一还念我萧何的名分，望将军且息怒，咱春生你莫发雷霆，随我萧何转回城，大丈夫要三呐、四。 大家对我的鼓励，下面我再学唱一段《打严嵩》。 担任我的心头 谢谢谢裴永杰，谢谢。我们知道祁派啊有很多好听的唱段，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应广大观众朋友们的要求呢，想听一听裴永杰为我们带来的祁派名句《徐策跑城》当中的唱段。 谢谢谢谢谢谢对我的鼓励。下面呢，我就再学一段《徐策跑城》，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是来自于上海京剧院的余派女老生王佩瑜，她将为我们带来的是余派名剧《搜孤救孤》的唱段。 大家的鼓励，接着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珠帘寨》。 三大 配鱼两段肯定是不够，再来一段洪阳洞怎么样？好，请配鱼我们再唱一段洪阳洞。 芬芳京剧名家演唱周老生专场的实况录音，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欢迎您在以后的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